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八十六集，龙申授课中。 能力越强的人，聚气与观想的时间就越短。譬如龙虎山当代掌教，就可以达到无声出伏、不必咒的境界。 在场包括张松在内，有两名龙虎山弟子，听见这话，自然都是与有容焉的表情。 以剑为例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，快无止境，唯心意通神耳。把你的剑给我。 龙申说完这句话，朝冬至伸出手，冬至忙将青主剑双手奉上，龙申直接抽剑出鞘，手挽了一道剑花，看得出他对剑道已经极为娴熟，一把剑在他手里就跟身体的一部分似的，轻若无物，灵活多变。他一手背在身后，一手拿剑，没有刻意的端正姿态，背脊却挺直的，好看极了。大家还以为他要舞一套剑法之类的，但下一刻所有人都瞠目结舌。龙申手中的青主剑忽然化作荧光飞向天际，他抬手往上一引，荧光宛若白练，随着他的指引在半空掠过一道抛物线，然后在不远处的石头上炸开，石头碎裂四溅，剑直直地插入石头下面的地面，入身一半有余。龙申手指微动，剑光霎时飞掠而至，直朝众人逼来，烈烈剑气，飒飒剑锋扑面而至，所有人下意识地后退几步，有些人还不由自主地做出防备的动作。只见龙申手掌一收，剑光又生生地折返，重新回到他的手中。冬至简直怀疑自己之前拿的是一把假青竹剑。不仅是他，众人看着龙申的眼神如同在仰望神人。稍有了解的人以前单是听说过龙申斩妖除魔的狠辣手段，并不知道他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。对龙申丝毫不了解的人此时更觉得名不虚传，高山仰止。龙申依旧是一脸平淡，似乎并未觉得自己展示了什么不得了的能耐。 这就是我所说的，所有器物到了心意相通的境界，自然可以运用自如。你们明白了吗？ 所有人如同小鸡啄米一样的点头。其实人群之中，冬至和刘清波是早已见过龙申的手段的，前者在长白山上的亲身经历，后者则是在长剑遇险的时候被龙申所救。只不过长白山那一次，古龙之威震撼天地，冬至九死一生，还要忙着帮何玉布阵，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仔细观战。而刘清波那会儿被金须鳌鱼一路追打，差点连小命都没了，更加没能一睹龙身的英姿。眼前的情景越发让刘清波坚定了自己想要拜师的正确性。不过今天之后跟他竞争弟子的人可就不止冬至一个了。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龙君，我是用鞭的，您能给我示范一下吗？ 说话的人是柳四。龙申看了他片刻，点点头，伸出手。柳四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细长的柳枝，慢慢拉伸，直到鞭子长短，然后恭恭敬敬地交给龙申。龙申握着鞭子沉吟片刻，似在掂量手感。众人屏息凝神，不敢出声，生怕惊扰了他。忽然龙申一边抽向地面，阴阴青草霎时焦黑，地上出现一条裂痕，约有一指多深。紧接着又是一边抽下去，正正落在刚才的裂痕上，但这一次裂痕两边的青草仿佛被鞭子激起的力量所波及，迅速枯萎下去，范围一直蔓延到一米开外才停止。少时他手起鞭落，第三鞭，众人还以为这一次可能是裂痕更深，又或者受到波及的草地更多，但出乎他们的意料，裂痕依旧是那么深，而两旁枯萎了的草木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焕发生机， 甚至开出一朵朵白色的小花。 龙身周身所在，大地回春，繁华盛放。 所有人都怔怔地看着这一幕。龙身将鞭子收回来，递给刘四。 取舍由心，真正的力量不仅在于毁灭，还在于创造和给予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 刘清波赶在其他人回过神之前，也赶紧上前。 龙爵，我也想请您指点。 他将飞景剑双手奉上，殷殷期盼望着龙神。 剑刚才我已经演练过了，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吧。 但您刚刚演示的太快了，我都没来得及看得清，可能其他人也是。 其他人为了多看一回，也都纷纷点头。龙神没有接剑。 观想时还有一点，切忌分心。你们平时练习在安静的环境里很容易做到，但真正身处闹市，又或者周围险象环生，能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，最终才能更进一层。 他说完望向众人。 你们都来攻击我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动，脸上都浮现出跃跃欲试来。 不必顾虑，用你们最擅长的能力，无需留手。 他既然这么说，大家也就不再客气推脱，围成一圈站在龙身周围，蓄势待发。冬至也握紧了手中的青竹剑，一手捏诀，开始默念咒术。这是一场考验，不是他们对龙身的考验，而是龙身对他们的考验。池半夏一手放进口袋里，也不知道在摸什么东西。他后退半步，伸手一扬，在旁人看来，他手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但龙身却似乎有所察觉，他在空中伸手一抓，然后往旁边的石头掷去。那块大石头迅速地变黑，竟被腐蚀出一个个孔洞。这时刘清波大喝一声，举剑劈下，周围的人只觉风如刀刃一般刮来，不由自主地离他远一些。刘清波虽然没能像龙身一剑过去化作炼红，但这一剑去势极快，加上飞景剑千百年来杀人无数，剑身经过术法的加持，杀气汹涌滔天，几乎无法遮掩。冬至站在后面，看见对方无畏无惧，大有开山裂河之势，忽然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拜龙身为师了。因为他的剑法再厉害，犹带着人间烟火的气息，而龙身刚才的一剑却已经到了收放自如、炼化如神的境界。刘清波需要得到大师级人物的指点，修为才有望更进一层。但冬至丝毫没有退却让贤的意思，他既然打定了主意，就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笔试面试都走过来了，没有理由在这里退缩。乌云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头顶天色迅速变暗。龙身岿然不动，他伸出手挡住刘清波的攻势，飞景剑在半空硬生生顿了一下，刘清波却似撞上了坚不可摧的山石，整个人往旁边一歪，摔倒在地。其他人也跟着纷纷出手，但却没能动摇龙身分毫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乌云翻滚不休，一道响雷蓦地从云层中劈下，激起炫目的亮光。雷光直接将龙身整个人笼罩住，不少人惊呼出声。 龙局， 冬至的心跳也漏了一拍，但天雷一出，再要收手已经来不及，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龙身沐浴在天威之中。在他周身的方圆五米内，没人敢靠近，包括冬至在内。天威无情，近身即有生命危险。雷声散去，闪电消失，龙身粉身碎骨，一阵风吹来，灰烬飘散在空中，尸骨无存。众人目瞪口呆，愣愣出神，冬至更是脸色苍白。 反应太慢了。 熟悉的声音响起，他们猛地回头，发现龙身竟然站在他们身后，毫发无损，衣裳整洁。那刚刚的是……他们又看向了天雷消散前所在的地方，那一圈草叶已经化为乌有，仅剩下焦土一片。 如果是敌人，你们现在已经尸体都凉了。 所有人都羞愧地低下头，他们在自己各自擅长的领域里，不说一枝独秀，起码也是冉冉新星。平时备受师门长辈夸奖赞誉的人，到了这里却连连受到打击。先是模拟训练只有一半的存活率，然后又是现在，这么多人围攻一个龙身，居然连对方的身外化身都看不出来。如果龙身真的是敌人，他们现在已经死上100回都不嫌多了。 云南抚仙湖那边出了点状况，特管局三组牺牲了一位同事。 众人一惊，下意识地抬头看他。 现在的挫折是为了让你们以后不会丢掉性命，我希望下次给你们上课时能够看见你们的进步。下课吧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。